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、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的问题。所以北京市更加注重从源头入手，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